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纪念鲁班奖创立30周年暨2016至2017年度创精品工程经验交流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。涿州市天宝集团所施工的宝鑫国际工程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化引领，产业振兴，创新驱动，驱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歌曲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。我们都知道刘若英呢有一个绰号叫奶茶，奶茶呢是一个甜甜的香醇的饮品，那她的歌声也就像这个名字一样真挚而干净。其实这首歌呢你听起来就有一点，它是那种有感而发用情感来唱出来的，所以呢能够轻易的就感染到听众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周杰伦的《可爱女人》。

首歌是来自苏琛演唱的《最后一首情歌》啊，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哈 ，Sorry， 情歌要怎么写我不会，是否应该慢慢的体会，现在才能写出诗的美？其实这个就像在感情当中一样，无奈的时候包含了太多的无语的言辞，懂的人呢，只能慢慢的去体会。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点歌了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和我们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伊能静的《念奴娇》。 情却要美人如此多娇，英雄连江山都不要，一颦一语如此温柔要娇，再美的江山都比不上红颜一笑。不住他灿烂，少年英姿焕发，怎么想都是他，红尘反复来去，没人顾及有谁问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古来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，乱世风云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的雪，玉山观景谈笑间，长路灰飞烟灭。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伊能静演唱的《念奴娇》，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哈，有那种东方复古的曲风，并且呢还结合上了一点电音在里面。这首歌伊能静她从传统的那种创意出发，加上一些锣鼓的这些戏剧元素，感觉就像上一场舞台剧一样，就在脑海当中有那种强烈的视觉印象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明敏演唱的《乡间的小路》。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横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 见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《乡间的小路》，一首充满了童年的回忆的歌曲哈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呢，是我们的听众叫做24K 点播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林海峰的《经典》。

山竹梦，我坐在山竹秀，哪有什么不同，不都一样朦胧，朦胧总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。简单爱你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话都为你开，所有情路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不是在不同，看遍见识就已经算来过，讲好了这一辈子再不曾相逢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伍佰演唱的《再度重相逢》，伍佰的声音很有特点，很有辨识度哈。从他的歌声当中，每一次听到的，在就是主要是情歌，每次听到的都是那种对感情的一些，就是无畏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放得很开的感觉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奇社的《日光倾城》。

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。这首歌呢，给人一种幻灭感。幻灭感，如果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你还没有经历过爱情，就是很让人迷惑的感觉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到底什么才算爱呢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另外，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这三个字，就可以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到的是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。 No,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借口。 那天晚上你有话对我说，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，还怪我什么都不懂。 No, 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，三心的你问你我不想再忍受。 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《爱什么稀罕》啊，这首歌呢是阿妹要表达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在男友呢发现她三心二意，那女孩呢就表现出她的一种决断和决绝啊。张惠妹的声音也唱出了这种感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的《最美的太阳》，这首歌很励志哦。 你的美，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。抱着梦往前飞，不逃避不后退，你是我成功路上 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，来自张杰的《最美的太阳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的《笔记》。 我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。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。我只想飞，在我的天空飞，我知道手中长长的线，载着我的想念，飞过了地平线。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，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。你说要忘了学着勇敢一点，偶尔哭红双眼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。